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周一快乐。嘿嘿，我旁边的这位口腔溃疡好了吗？ 不管是不是真的好的，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安安静静的做一个 美男子。 没有，哎，你看这是你说的啊，没有想到你是这么认知我的啊，做一个这个捧哏啊。哎，有人说了，那天说老白，既然你这个嘴疼啊什么的，就让艾克多说一点。 不对，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啊。 我说那不是说了吗？以毒攻毒啊。 哎，我真的照你说的做了。嗯，哎，周六的时候吃的这个 火锅 烤羊腿。 发现越发的上火了，是不是？ 啊，你这个更疼了。哎呀，好了，哎，开玩笑，好一些，谢谢你们的关心。在娱乐最王牌此时此刻傍晚夕阳西下之时，我们陪伴所有下班路上的好朋友们，祝你们 下班快乐。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之后突然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就闻到家里的饭菜香。 哦，你越说越饿了。 对， 现在我在减肥当中了。 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每一个傍晚和黄昏，其实对于很多工作了一天的朋友来说，实际上会是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疲惫的状态。 对， 生活有的时候没有那样的诗情画意，它可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嗯， 所以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哎，俗话说这个生老病死四季更替呀，人生无常，我们都是凡人，更要珍惜眼前。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在人世间。 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谢谢刚才在自己的空间或者自己车厢里面，然后自己的世界里面跟我们一起唱和的所有的朋友们。 对，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总想为大家来灌上一碗鸡汤。 不是应该倒一碗酒吗？啊，好，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回来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好像我们最近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北京范儿潮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荐会要如约而至了。 对，届时呢有白洁还有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的主持人也将变身推荐人，他们会通过不一样的精彩呈现方式，比如说舞台剧 啊，各种方式吧。 对，然后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哎，对，话说呢，这就2018年也都要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是的， 但是呢，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我们又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无论是我们的听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各位哈，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我们的这个金主，谢谢你们啊。其实我这一次的推介会很有意思，是开放式的报名，相关领域的听友都可以来积极参与报名哦。 对，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北京电台的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呢，可以关注微信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我跟你说，我们的听友里面肯定会有我们的 金主。 别话别说这么明白，会有我们的好朋友。 对，我希望那一天呢，可能是一个好朋友的 party。 对，欢迎你们来哦。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an just see you tonight.Of you, and I wonder if you ever think of me. Is everything so wrong? I don't belong living in your precious memory. Cause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Now I wonder if I could.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now?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 can just see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王牌推荐。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我们的王牌推荐的环节，我们来看看这一周方面的一些演出的或者是电影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舞台剧，好不好？ 啊哈，舞台剧呢是由宁浩和何念创作的爆笑话剧，叫做《疯狂的疯狂》，将会在本周五天桥剧场上演。 对，因为这个宁浩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是有《疯狂的石头》这个一手，也是让黄渤出现在捧，不是说捧红啊，是说让大家了解他的表演的天分。然后呢还有《疯狂的赛车》，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了啊。 对，何念是谁呢？何念就是一位号称票房小蜜糖的话剧导演。所以说这一部《疯狂的疯狂》延续疯狂系列的名号，也讲的是两个草根的疯狂奇遇记。所以之前这部话剧也是刘烨出演过，在上海呢郑恺和陈赫、雷佳音都演过，在全国上百个城市都曾经演出过，但是这一次在北京只有两场演出， 估计又会是一票难求。怎么办 怎么办？现在开始抢票。但是我们现在抢票通道没有，哎，大家可以自行去联络一下。 我觉得可以先想一想那个剧的风格，先听听这首歌，就是其实当时出现在《疯狂的石头》当中的一首歌。我估计你们已经猜到是什么了。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为了你找啊找，去寻找神秘的石头，为从此不与我相见。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风吹着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已迷醉的眼。 种上个世纪的那种流行金曲的特质，就是很质朴，比如说像小芳啊什么大花轿之类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直接， 对， 很直白的表达出来，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就是仿佛听到这首歌曲能在喧嚣背后感受到那份纯真， 基本上就是姑娘我什么都没有你看着办但是会很直接的去夸赞一个人呢、啊。 对，这首歌曲就是出自《疯狂的石头》当中。 好，继续推荐， 王牌推荐。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兴奋的影片出现啊。 嗯， 因为最近几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片子。 对，本周呢依然如此 啊 但是在本周五呢有一部叫做飓风奇杰即将上映，这部电影呢是融合了灾难片和犯罪片的两种元素。 嗯， 它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在飓风天当中趁风打劫 就是比较爆米花电影的套路。 嗯，同时呢还有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出演的魔幻电影叫做《滴答屋》也将会在本周五上映啦。 听上去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另外还有一个动作片叫《冰封侠：时空行者》，这其实是2014年的电影 《嗯、 冰封重生之门》的续集。 对，嗯、演员是依然是由甄子丹、黄圣依、王宝强和任达华主演的。上一部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知道说讲的是一个穿越的故事，是从明朝锦衣卫穿越到现代。 哎呀，反正他的第一部就是翻拍片，当时的主演是张曼玉。 对， 其实这个所谓的这种穿越，其实是个对于当年的来说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啊。那、 嗯、 对于如今的观众，真的是见多识广，见太多了。 对， 这个题材也不新鲜了啊。 对，但是这个豆瓣评分上面，第一部呢评分还不错啊、这个倒过来就及格了。 那么原班人马主演的续集质量会怎么样呢？ 还是期待一下吧。嗯， 期待一下会不会及格吧、嗯、 重生会不会真的像 Reborn 就是第一季翻拍一样，就是再一次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呢、嗯、 歌曲和电影无关。 嗯 嗯，江心的重生。 青春不会老，爱不会枯萎，那所有的美好不像是，因为他们不会对白发覆盖，因为他们不会被悲伤掩埋，因为每当花开和叶落变换，眼睛都闪着光。 上床 这首歌其实之前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还挺喜欢，但是一直忘了来推荐，后来也不断的有人推荐过我，就是来提醒我们说，哎，这首江心的重生还挺好听的啊。 是这首小烟嗓，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很适合这个季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现场的魔术表演啊。 走了。 你刚那个说那个 magic 时，我觉得好像 被冻住了， 要喷出什么，就是像电影里面那种，就是要什么 喷火， 放什么大招的。Magic 惊天魔盗团 Now You See Me Live 世界巡演的北京站呢，也将会在本周五工人体育馆上演了。 对，当时电影《惊天魔盗团》里面就很眼花缭乱的那个魔术的表演啊，当然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对，这次的现场表演当中呢，就和电影当中其中角色设置很雷同，然后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陶遁表演啊，还有障眼法、操控术，这个很多24个流畅的魔幻表演。 对。加上现代舞台那种影像设备的运用，其实会让你觉得说，哎，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一真一幻之境啊。 对对对，会就是用现在的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享受一场沉浸式的 magic 之旅。 还有魔术其实是很多的表演的内容当中非常吸引人的。 是的， 发现你看一个晚会啊，或者你自己去看一个表演一个演出，如果有魔术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很关心， 对， 到底什么时候把钱变出来。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还是乐在其中。 好吧，我们只负责推荐啊。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惊天魔盗团》当中的歌叫做 Magic Moment。 I'll never forget the moment we kissed the night of the hayride, the way that we hugged to try to keep warm while taking the sleigh ride. Magic moments, memories we've been sharing. Magic moments when two hearts are caring. Time can telephone call that tied up the line for hours and hours. The Saturday dance, I got up the nerve to send you some flowers. Magic moments, memories we've been sharing. Magic moments, when two hearts are caring. Time can't be touchdown. The time that the floor fell out of my car when I put the clutch down. No penny arcade, the games that we played, the fun and the prizes. The Halloween hop when everyone came in funny disguises. Magic moments.

这是果儿 VC 造不完的青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启这个时段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能量满满的，然后去开始这个夜晚。 对，青春就是在我们的梦想世界当中度过的，就是做着喜欢的事情去躁动青春。嗯， 别年纪轻轻啊，就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年纪轻轻的人啊，也就是要有颗这个苍老的心。我觉得这是不好的。 对，一定要躁动起来。 嗯，健康年轻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啊。有人说今天是2800吗？你这是在忽悠我们吗？ 怎么平白无故多了一百呢？ 对，明明是2700，好不好？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 有一些老歌是自带秋冬气质的，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今天突然从曲库当中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哎，你看哦，这前奏啊，它一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嗯， 有种千回百转的感觉，总会勾起心底的一些往事。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就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的时候放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对，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其实都在忙碌的生活啊，对，其实偶尔有时候会感慨一下人生，感慨一下这个时光流逝太快，感慨一下说生命之无常，因为其实今天很多朋友大家都在刷屏，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主持人李咏的妻子，就是央视的这个导演哈文啊，哈文他发微博说，在美国经过17个月的这个抗癌的治疗，2018年10月25号凌晨5点20分，永失我爱。所以，瞬间呢，其实就是这样的震惊和惋惜的消息，就充满了我们的朋友圈。 是的，其实根据目前的报道，李咏的葬礼已经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0点钟，纽约的一家殡仪馆举行了。就是回顾一下，其实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经典的节目啊，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幸运52，还有后来的非常6+1，还有梦想中国、永乐会等等这些综艺风格的节目。 对，其实他的主持的风格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这几年呢，他是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直到去世为止，其实他和家人都没有透露过患病的消息。 对，但是今天看到哈文的微博，发现他在2017年8月份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说，艾滋病的疫苗都有了，癌症疫苗还会远吗？加油吧科学家。 其实就发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默默地和癌症去进行抗争。 对，而且在李咏出版的自传《永远有你》当中呢，他曾经也设想过说自己如果某一天有一个告别仪式的话是什么样的呢？他不希望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给他送来花，而是在他身边摆满话筒。 对，另外其实生前还有一档节目，就是有一个演讲叫《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在这个演讲当中他这么说， 你的生命还只剩下一天， 各位你们会做什么？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待着，我不会有道歉，也不会有离别，更不会有抱怨，我只会有感谢。我要感谢能和你们再次相聚，我更要感谢现场的各位，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当这一切都结束，你是否失落？当我随烟云消散，谁为我难过？没有不散的伴侣，你要走下去。 伤感的歌， 对，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听完这段话鼻子感觉酸酸的，真的。今天早上我们也是看到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在刷屏这条信息，除此之外还晒出了李咏生前的一份这个遗愿清单。 嗯， 就是他希望就是在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完成了几件事儿。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抗癌这么长的时间呢，可能就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他可能得癌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是很赞赏的，就是刚才他其实说的这一些，就是你静静的待着，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离别之类的。这也可能是我的人生观，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嗯， 我觉得其实这种做法就像今天也有朋友圈发的那样，就是一句话没有，然后呢也不允许留给世界，最后的姿态是一种挣扎的情绪，这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对，就是用一首歌来诠释潇洒走一回。 好吧，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患的是哪种癌症啊。当然今天要说的是，随着健康养生意识的普及，可能大家意识到说生活方式对于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我们的编辑特别为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其实那天在我们部门的会议室的时候他也特别推荐了这本书，叫《每个人的战争》。其实是因为美国的医学家同时是一个癌症病人撰写的抗癌心得。 对，他其中呢就分享了很多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要用塑料的制品去加热食物，还有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还有多喝绿茶，要吃有机的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疏导我们的精神压力，可以平时多做一些瑜伽呀，哪怕是每天抽出5分钟的时间做一下深呼吸也是好的。 对，包括冥想哈，然后清空杂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些都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我只能低着头发呆，让回忆渗透脑袋，渐渐变空白。我把它当作个意外，但内心还想不开，以为我明白，其实你都还在。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想起你眼神中 转化一下心情，我们来到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同样不要忘了我们的白给100块，稍后继续今天2700的福利在等着你们。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要带你去感受一下让时光倒流的复古生活美学馆。格鲁岸旧物仓是一座复古生活美学的综合空间，它是继厦门仓、广州仓、珠海仓之后第四个仓库，在2018年的7月落地北京南城的一个大商场当中。这也是旧物仓第一次入驻购物中心，占地面积大约4000平方米。在2012年成立以来呢，旧物仓一直持续进行对旧物的收集和城市记忆的保护，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上万件旧物，涵盖了石器、家具、工具、装饰品、装欧电器，还有老建材等等，近100年以来的日常生活旧物。这些被主流抛离的旧物成了当下复古生活美学回归的核心。除了其中有分块的旧物展示，还有旧时代的记忆，在北京的旧物仓里面还有一条专为复古生活道具而衍生的街道。在这个街道当中集合了40多家原生的生活产品 IP， 售卖跟复古生活有关的一切。总之在这间旧物仓当中，你可以找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记忆，或者说曾经在电视当中看过的那些记忆。在北京旧物仓里有一间可以阅读时间的古本店，你可以在这里借阅古本书，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买走真本。而且在其中呢有一间复古照相馆，你可以拍一张过去的照片，还有一条复古的交通环形路，复古的自行车加上机车将带你重回时光的跑道。北京仓是从南城的记忆开始切入到北京城市的记忆，

想念像梦红毡，念我阴魂不散，我多只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我只分你一半，爱相互扶缠。 那那那好了，这是来自于花儿乐队当时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就要开始了。 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果汁不能分大家一半了，因为我们的白给一百块进行到了一站到底的形式。 是，当然很期待啊。是不是能够如我们所说所约定那样，到这个双十一的时候还送不出去，然后最后全部散给大家。 还挺期待的。 好，今天的听友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 Hello。 Hello， 嗨， 怎么称呼你啊？ 就叫我大侠好了。 哎，他的微信名就叫我大侠好了，真的是叫这个名字。 你还是个女侠，你是多想做一个大侠呢？啊， 我这用这个名已经用了好久了，就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 啊，这个是套路深啊。 对，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就是套路啊。终于被选中。 看来我们上套了。 好。 所以今天你准备好了吗？一站到底的形式， 看看女侠能今天成功拿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好吗？ 好， 加油！ 开始过招。 哎，我们先出第一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2018年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进行。参演剧目《小王子》改编自同名小说。我们想问的是，《小王子》里面的这个主角小王子，他是外星人吗？ 是。 很不确定啊。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出自那个 B612。 对对，好，很简单这道题。 第二题，请听题。今天起，欧洲区进入冬令时，请问法国在采取冬令时以后，和北京的时差是变成7个小时吗？ 是吗？ 不是吧？两道月色为你思念，这么快。 已经算还好的了。 不好意思啊，我笑不是因为不善良，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特别习惯性的就是不是是不是找我们的一个就是反差。 对，这个逻辑思维的套路。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编辑出题已经渐渐的有一种隐藏了很多技巧在里面。 是， 怪不得奖金到这么高了。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啊。还是谢谢你大侠。今天虽然没有能够这个完全战胜所有的题目，但是呢至少让我们再一次认识了啊、这个、 一位女侠。 对， 我们稍后还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女侠你，好吗？ 啊，好，谢谢谢谢 谢谢陈宇，再见，拜拜。就此别过。老师还说一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次再见。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2G00现场福利派送，就在此时此刻，第一位朋友挑战失败了。接下来我们第二位朋友也在连线当中。 所以刚才我们送走了一位女侠之后，接下来会不会来一位真正的大侠，也特别期待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钱还是希望能够保住，到双十一的时候能给大家一起来天女散花一下。 大家当然希望是这样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半路杀出程咬金啊，不知道今天接下来这一位会有没有出色的发挥，走到最后。因为他的名字呢看上去很像是这现金拿走了之后给你轻飘飘留下一句话， 对， 回见了您嘞。 而且很像这个给你们早间以前的节目打招呼那种方式，是吧？ 对，来 ，Hello， 嗨， 哎 ，Hello，Hello，Hello， 哎，吃了吗您嘞？ 还没到家 啊、哦，还没到家。名字叫回见了您嘞，对吧？ 对对对， 您起这么一个名字， 也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吗？ 对，您是借了多少钱？开玩笑啊， 这名字我一直比较具有京味儿，是吧？ 啊，对，回见了您。好， 所以今天已经准备好答题的环节了吗？ 我们刚才说了，希望你成功以后也能够如此潇洒的留下这么一句话、啊、 回见了您呗， 钱我拿， 没问题。 好，加油啊，从第一题开始。 Ready Go。 第一题请听题。今天37岁的网球明星费德勒在巴塞尔拿下了人生的第99个冠军，请问巴塞尔是属于德国的城市吗？ 不是。 答对了，瑞士的城市巴塞尔。接下来这题就更简单了，是吧？既然你的名字都叫回见了您呢，我相信这个题对你来说非常简单。北京的城门呢，号称是内九外七皇城四，请问阜成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吗？ 阜成门是。 两题答对了， 今天这题就为他准备的吧。 来问第 三题，请听题。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有一位出家人叫妙玉，请问在大观园修好之后，妙玉是和贾宝玉、林黛玉一起住在大观园里的吗？ 是吗？就是他们住一块吗？ 不是吧？不是。两道月色为 你思念成行，他就住大观园里面。 我为什么暗生窃喜？现在该我不善良了吗？ 那叫栊翠庵是吧？就住那儿。 男生可能不太了解《红楼梦》吧？ 他在想说我为什么要知道记得他住哪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三国演义》好吗？ 好吧，回见了您呗。 好嘞，回见。 别，还有一个小 好嘞，谢谢。 待会儿别忘了还有一个二维码截图发过来好吗？谢谢你参与。 好， 哎， 好嘞，拜拜。 预热题还要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我们听的那首歌是蔡健雅的《空白格》吗？ 不是。 对，是他的另外一首《当你离开的时候》。你猜一下我们的这个能不能撑到双十一这个福利？ 撑不到。 借您吉言啊。 怎么这么实在？ 回见了您，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 想说反正我没有答对，你们也别答对，但是总有人能答对， 期待一下吧。 这雨水洗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想你的知己，聊不完话题，拍摄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没设定主题，实现所有旅行意义比较实际，你粗心大意， 做时间的奇迹，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 今天我们的音乐题就在马上啊，大家可以赶紧准备好手机来发答案到我们的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现在大家调侃我们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丰富了，有人发来信息，妮儿的牌打得也忒好了。 哪儿烫啥呢啊？那个今天的题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这歌说实话就刚才我自己试听的时候我也一下都没听出来。 是的，所以今天那个答题的方式还是给大家来稍作提示一点，是两个字，然后猜出歌名就好了。 对，我们甚至都可以告诉你歌手是谁，好不好？准备啊，没关注的赶紧关注白旗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不用每次都重复，但是老重复，我感觉我都快变成那个金狗了。 这不是加深记忆吗？就是大家现在只要一提起阳春白雪，就能想到白家 FM。 现在我们要开始出题了， 三二一，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发送歌名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码。 歌手阿杜，歌名是什么？ 两个字，告诉我们歌名是什么呢？ 要不要再来一遍？ 哒哒哒 哒哒哒哒。二一，我坐在车里， 你就坏吧。怎么能？ 但是已经说是两个字了，好像这个已经没无限。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阿杜得气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难。 发送歌名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码。今天的白给百块已经满座了，但是我们现在音乐题还有空位等着你。 对，关键是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可能就会更容易。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能把我发火和颓废。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没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一生连带和人情有你我都包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我们要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了。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阿杜的《思夜》。 不对，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吕荣浩的《满座》我们前面的前奏和现在要听到的才是阿杜的《思夜》。 对，你答对了吗？ 回答天黑的朋友，谢谢你们，我把梦被我影响了。 还有回答车底的朋友是怎么想的？ 刘婷婷说，老白你太坏了，不要唱歌误导我本来我能想起来， 所以打成车底了是吗？ 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夜。 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答案，就是打什么 hello 这种就还好温暖啊，有些真的是阿杜的歌嘛，包括像这个我刚才说天黑啊之类的啊，还有人答黑天居然还有人答挂失 就是蒙着来，你们发现了没？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有种酒后的那种很孤寂的感觉。 还有人答枯叶你怎么没有答起叶 我刚才都已经说两个字啊，然后有人还是就一如既往发来，他一定很爱你。 这首歌确实不算是阿杜最有名的歌，但是里面有一些很标志性的这个词。 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 是在一个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但是有那个涉嫌啊，有这个瞎贴小广告的嫌疑，可以。 真的啊， 就很多人吐槽这点啊。 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今天这歌选的好，就是 怎么 当时没有觉得好听，今天突然觉得哎，这歌还挺好听的啊。 有朋友觉得说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在喝酒之后那种很孤寂的感觉，就好像翻过一圈电话本之后没有一个人能接他回家，没有代驾。 有人说，老白你唱阿杜的歌不是阿杜，是杜腾。 就有患处的感觉。 那个就是半梦半醒也说了，说我老公特喜欢这歌，我特不喜欢。开老公的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自动播放。你看，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很多男生爱的歌和女生的，那是真是两个视角。像这样子的歌，《思夜》或者像《鸿雁》，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男生会爱得很疯狂。 对对对，所以他今天应该开自己的车，然后在自己的车里听到这首歌。

发来答案最快的音乐题最快的朋友是 第一位是阿德，恭喜你。顺便他发来信息，他说抓紧时间点一下我的名吧，因为我老婆现在也在听我的节目，说不定就能听到他的名字。 对，是有多爱这首歌呢啊！好，第二名是 框框，第三名是风之声，第四名是 Trey， 还有 Gary the Edge 这位朋友。 好， 谢谢你们， 这是今天最快的五位朋友。那么阿德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虽然只有9.9元，那就祝你和你媳妇天长地久好了。 隔空喊话也是一种浪漫吗？ 对。今天的打卡已经到时间了，前面其实已经有听我发来打卡的这个两个字到我们的白街 FM， 现在就可以发送打卡到白街 FM 领取今天的主题图片和文字了。 对，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选段。 就是当中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写得很好，而且呢配合我们今天这个图片，顺便也推荐了一部电影给大家。 对，新基督山伯爵，回顾了一下老电影。 好吧，那接下来就把这段文字读给大家听。如果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不会回来，那么你就从未拥有过它。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所配合的歌曲是来自于方炯斌翻唱许美静的歌，叫遗憾。 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打卡图片了，而且是精心制作的。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咯。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精心准备的歌曲马上推荐给你们，你们可以来打分。在上周我们俩的对决当中哈，我是战胜艾科，于是呢换到了他在周五为我们亲自演唱了林忆莲的歌曲。 哎呀，失踪，就是听完这首歌曲，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失踪了。不想再跟我联系了，只有紧张什么？你看你没有见过世面的那个样子。 哎，这个我得特别鼓励表扬一下。 怎么了？ 就是一个人能够自嘲，其实就代表着说你有一种优秀的品质，让你可以面对这个冰冷的世界走得更远。 过奖了，过奖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对，所以希望你继续保持啊。对， 好了，继续这一周的对决。 对，继续嘲下去。 够了。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要对决的时间也依然是我们轮流来推荐歌曲，大家来打分，看看这周我们谁会赢，好吗？ 好的，先来我来推荐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悬 Into My Man。 有人诠释这首歌曲是一首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说如果有人说喜欢你了，那你一定是错觉。虽然这是一句玩笑吧，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更适合形容每一个人不同心理的面对感情的状况。有的人会给自己的感情打不及格，你呢？ 这首歌在你的心里及格吗？一到十分你打几分呢？这首歌你会给几分呢？目前来看的话，平均的得分是七分。 嗯，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觉得心里面有个对这首歌的评价的分数，可以把这个数字发到白杰 FM。很多听友在问，我们刚刚推荐那个美国医生写那个抗癌的那本书叫什么？其实是叫 每个人的战争， 对，可以关注一下。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除了心得之外，是分享了很多健康的生活方式。别忘了打卡，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白切饭，同时现在也支持各位来为我们的私房歌打分。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主播私房歌。 好，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歌曲，刚才第一首歌的得分七分，看起来同样不容乐观， 第二首歌曲要和大家来调动一下所有人的情绪，是来自 Sheila Green， 一位怎么说，出自老牌的美国 Hip Hop 团体当中的其中一位，这首歌曲叫做 It's OK。 OK 是什么情况，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乐观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吧。 It's OK 送给你们。 OK 同样这首歌你打几分？ It's OK， 这首歌看起来还比较 OK 啊，因为大家其实打的分数都还不低。 对，如果这首歌曲你也喜欢的话，记得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来自 Sheila Green， It's OK。 虽然最后有些朋友给的分不高，给的四分的啊，梦回潇湘，所以你看要是刚才及时把这首歌这个结束，你分还挺高的，结果像我们这么均下来也就八分了。 也不惋惜吧，就是如果说给大家做一个铺垫，这首歌曲其实是说表达一种恋爱的状态的，就是遇到一个心动的人会辗转难眠那种状态。 说完这些话之后，不由得让大家会有一些遐想。 有没有给我加一点分？ OK 就八分了。好了，接下来要轮到我来推荐私房歌了，心情还是比较坎坷的。 主播私房歌， 刚才来了阿德，接下来又来了阿德的老婆 乖乖， 对，给我们发微信。 这 这种隔空对话的感觉还是挺浪漫的，两个人回家都能互相分享一下今天你在白洁的那个节目当中收获了什么。 对，希望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惊喜给到在听我们节目在这个城市每天我们伴随着的这些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难免口是心非，心里所想和你所说的话未必一致啊。 是， 或者说呢你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所经历的一切，但是你只愿笑脸相迎，感谢的是很多人能识别你这种情绪，并且呢来轻柔地抚慰着你啊， 就是真正的懂你嘛。 就我们现在听友其实大家就越来越懂我了。好吧，其实我前面说的这段话呢跟这首歌无关，就是张雨生很经典但是却很少被人去认可的一首歌，但是我总觉得在秋风萧瑟之时突然听到这样的歌会有一种心中隐隐作痛，但是呢又有一种被戳中的感觉。我们来听张雨生这首歌《口是心非》。主播私房歌，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都随着西风飘渺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你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感谢音乐把他的声音永远留下来啊、哦！张雨生的歌，哪怕你可能从前或者你是相对年纪比较小的朋友都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穿越时光爱上他的歌和声音。 对， 而且在当时听这样的歌你会觉得啊，就我记得这张唱片刚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听了以后说不好啊，不如以前那些歌好，因为以前有些大俗歌啊，像大海这样的歌、嗯嗯，如今你在听会发现他当时写的这样的歌甚至是相对哈在情歌的领域来讲会比较超前的、嗯、那流行音乐的领域，所以大家给了很高的分， 对，十分。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曲总会有一种感觉，就仗剑走天涯的感觉，就像男生女生有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会口是心非一样。 嗯，好吧，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也有说是回忆杀哈， 嗯， 就是其实还好，嗯，并不是我们每首歌都会想说一定要抓一首老歌出来去打动你们，音乐的选择更多的是说好不好听，能不能跟情绪链接上。 嗯， 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歌， 对，私房歌稍后继续。